就棉被套子就钉上，外边呢搞保鲜膜，搞塑料布，塑料布膜给它挂上面，又防寒又保温又保湿，水分能透过去吗？这个湿度出不去啊，哎，温度也保住了。然后呢屋里钉架子，把那个总弹盘啊一盘一盘都摆在架上，把总弹就放上了。那个孵小鸡儿是21天，21天小鸡儿就都出来了， 孵化器， 那孵化器就都出来了。等我那个呢17天就开出。 哇、哦、早产呐。 早产。17天就开出小鸡儿。它是顶上那个上边那个那热气往上走嘛。 哦、 凉气往下走嘛、啊、它上边热。哎上边就17天就出来了。中间那个21天出来的22天出来的。 啊中间的正常。 哎正常。也有差一天 的。下边的呢 24、25天才出来。 难产了，反正 难产。24、25天出来的吧，叫大屁股，大肚子 啊，手病的啊。 他那个后屁股吧，就像冲水似的，一个大包，它不 杀鱼好的啊。 吸收不上去，温度低，温度低，吸收不上去， 就畸形了，就是。 就是下边的呢，长了那鸡仔，上边的先出来的小，干不小，上边的不活，下边也不活，养几天就都死了。就中间的活，我就说为啥？怎么有17天出来的呢？怎么有20多天出来的呢？明白了，热往上走，冷空气往下走，所以它空气不匀乎。那电炉子吧，那屋子里头搁上电炉子，搁上水盘，电炉子呢搁上那个调温器，到36度、37度就断电，它就自动断电。低于36.5度，它就供电。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？ 这热空气往上升，冷空气往下降，这个问题咱没想呗。它空间大呀，高度高啊，说这个问题呢，还得琢磨啊。怎么琢磨呢？我安风扇，我一个角安一个风扇，正中间安一个风扇，我安5个风扇，这个风扇黑天白天这么吹，它这么一吹，这气流就开始流动， 调节了， 上下就动了，调节平衡了。这气流这一搅动，空气就平衡了，上边、中间、下边都是36.5度、37度，这就匀乎了。这回再出鸡呢，21天就都出来了。这做事吧，不用害怕失败，它必然有失败，但是关键的是失败之后能不能找到失败的原因，找到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，在这儿。 对，这创业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啊。 就是说动脑筋做事，动脑筋和不动脑筋不一样。同样搞孵化器的，搞孵小鸡的，都看着我这个搞大碗吃网架了，那你学学呗。 就是 不敢，你学都不敢，你要让他直接往家拉，那不吓死了吗？你看这就是观念，不敢创新，不敢发明，就是学都不敢。就包括说做汉疫苗，29个技术员回来一颗都不敢试，我弄个100%，就是人这个观念，你什么都不敢啊，都得瞅人家，瞅明白了，那瞅明白了也不敢。这个很多人呢，就是叫傻子过年看人家。我看你干啥，挣到钱了，我就干啥。我在农村的时候啊，搞种植业，搞养殖业，我都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？还是有人看明白了干。一看今年种大白菜挣钱了，明年种白菜得保证多， 跟风 跟风。明年种白菜一多了，保证赔钱。就是你看明白挣钱的那个事儿，保证是赔钱的事儿。那过去说养那个老母猪，猪又值钱了，哎呀，这下子大力的就发展老母猪，小猪羔卖钱。赶上一个大猪卖钱多了，那一个猪崽子就卖好几千，你说谁不养老母猪呢？可是都看见猪崽子挣钱，都想养老母猪的时候，就是开始赔钱的时候， 就是供大于求了，就没有价格了啊！ 就这一点吧，多数人看不明白，这个麻烦就麻烦在这， 都往里跳哈。 都得看明白，都得看着人家挣钱，都得跟人家学，这个呢就永远都很难成功。你看明白了，是不是都看明白了？我听一个朋友学啊，这个发现市场啊，土豆子价格特别高，这时候就有人来聪明劲儿了，赶紧我上外地看看哪块产土豆，往回倒腾，来卖高价。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 很多人就全看明白了，都有这个想法， 倒啊， 都去倒去了。 嗯， 等都倒回来，连着当地就是他上那个价格都卖不出来，就全赔。你看做事都这么做，那上哪去成功去？我这人做事哈，我愿意领着别人做， 带头哈。 哎，带头，你都跟我学，都让别人跟咱们学。你别看谁好了你就学谁，你看谁成功了你就去做，你看猪羔子老母猪挣钱了你就养老母猪，你看这土豆挣钱了你就去倒腾土豆子， 别盲目的跟风哈， 这就永远都不带成功的。就是说人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你的眼光。啥叫眼光？就谁都没看明白，你看明白了叫眼光，都看明白了，都看土豆挣钱了，那哪是眼光啊？所以我在搞养殖业的时候吧，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说养种鸡挣钱就全养种鸡，养肉食鸡挣钱就全养肉食鸡，养蛋鸡挣钱就全养蛋鸡。这老百姓啊就这么跟风了，就一哄而上了，看啥挣钱就上了。正是赔钱的时候，他要上的时候就是开始赔钱的时候，因为你看明白了，都看明白了，就是过剩了， 过剩了， 一过剩就赔的叫苦连天。咱瞅着老百姓可怜，就是我把那个饲料鸡雏全都赊给他们，福祉就是咱们付了，让大家都跟咱一起付，他们没钱呢，没成本呢，我赊给你，挣了钱了你再给我呗。结果咱哪知道他跟风呢，凡是跟风的你都赊给他的，结果都赔钱。等到要钱的时候，哎呀愁死你了，一到家里去啊，一看呐，哎呀那困难呐，焦苦连天的，那有的都寻死上吊的， 哎 呀赔了，这日子没法过呀，张不开嘴呀，去要钱呐，一瞅那样啊，转身就走啊，就这钱我瞎老了。后来我就再都不去要去了，瞅着人家可怜，这钱我不要了，不要了还不算，凡是买我的孵出那小鸡崽子鸡雏回家，不管是怎么死的，我把鸡雏钱退给你，你养死的我把钱退给你，你说你不小心一些菜死一个，这钱也退给你，为了防病喂药喂错了都要死了我也退给你，说得鸡瘟了全死了我还退给你。我说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能帮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。我说那挣多少钱去给他们，这个咱做不到，咱没那个能力， 没有那个实力， 没那个实力。就是你买我的鸡雏，活的算你的，死的算我的。那么怎么才能知道你死鸡了呢？那一般情况下哈，你把鸡雏拿回来啊，我一看这是我的鸡雏啊，死了我把钱就退给你了。 因为不止你们一家是吧？ 对呀、啊，还有别人家，别人家不干这个事儿。 哦， 你死不死那是你经营的问题，是吧？我孵出来， 我没有这个义务啊， 是不是？ 嗯， 我这个按合情合理的价格我卖给你，回去你经营好了，你挣钱，你挣钱你不能 这个特性啊， 嗯，是啊，你挣钱你不能给我送来呀、啊。是不是你只能给我个寄出钱，你挣的多少钱你不能再给我了，说你死多少我也不管。但是呢就咱们吧，就老觉得人家可怜，就老想啊这个能尽量啊去帮帮别人。说我这呢就出了这么个政策，就没有啥风险了吗？ 没啥风险， 风险都我承担了吗？ 就是 你说谁干这啥事啊？ 就是 我就干这事儿，就觉得他们呢老跟风，老赔钱，太可怜。我说我唯一能帮他们的我就做这么一个决定吧。结果实行半年多，有一天我那个销售部经理，哎呀气的我来豪风的就回来找我了，论起来我们还有点亲戚，他管我叫大哥。哎呀他说大哥呀，咱都傻透了，他说老百姓啊良心坏透了。 为什么呢？ 他说咱们呢把心都拔出来了，怕他们赔了，怕他们亏了啊，死了都算咱们的。他说他们吧抓到咱们的扣子了，他们都钻咱的空子，占咱的便宜。占咱啥便宜？他说他不是都他自己家的基础死了，因为吧咱们就是心眼好使，好使到什么程度呢？你说你家死个鸡，完了你颠颠来上我这来退那基础钱，那工钱多少钱呢？你还这死个鸡崽子来退钱还不顾那工钱呢。我说你就别死了一个就来退，搁家攒着，你攒多了，你来一趟就全退完了就完了呗、 哦、 是不是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 010-5618-1343。